A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来自日本方程株式会社的两位日本置业专家，他们分别是周一南先生和赵帆先生，你们好。 大家好。 其实大家对于日本置业很多朋友还不是特别熟悉哈，因为之前节目中我们主要介绍的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一些欧美国家。 没错。 那么对于日本大家其实也挺好奇的。首先想请一南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日本房产投资大概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多少钱能买什么样的房子。 其实日本房产投资呢，所以最近几年才被大家所熟知啊。这个归根结底呢，是因为日本的旅游经济让大家不断的涌到日本，才发现哇，原来日本也可以作为房产投资，也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据说房价并不贵是吗？ 房价确实不贵。其实说到入门的门槛，那么日本几乎可以说无门槛可言。 无门槛什么意思？就是说房价极其便宜是吧？ 没有，便宜到大家根本无法理解的程度。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比较喜欢滑雪，那么大家会选择去北海道滑雪。那么在北海道买一套房子，如果说简单作为投资和自己旅游度假居住的话，其实它的起始资金只需要人民币20万左右就可以了。 20万人民币， 对， 就可以买多大的房子？ 在日本来讲，那房屋类型分为家住型、单身公寓型和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式庭院型。那么日本最多的房产呢，就是那种单身公寓型。那么它的面积，也就是说，日本是没有建筑面积而言，它只有实用面积。那么二平实用面积是一个单身的或者说个人的居家旅行所使用的面积，基本上就满足到了。那么大概25平米到30平米左右的这种单身型公寓，那么它的价位只有在20万人民币上下。 就是说日本是没有得房率这一说的。 没错，是的。 我知道您是在日本13年了哈，就是有 什么叫得房率？ 得房率您不知道哈？ 不知道。 得房率就是说我们在国内买房子，说是买了45平米的，但是呢，因为要摊掉公摊面积、电梯面积什么的，所以实际得到的套内面积可能只有30平米 啊， 这叫得房率。 那我觉得日本可能真的是比较有良心的国家了因为日本的建筑商在盖好房子之后，它的阳台公摊面积都是免费赠送的。那你买到手的都是以墙壁中心计算的大板，实际的使用面积。 所以其实日本的房地产它是100%，你买了多少面积，套内就是多少面积啊。 对，而且它还附带一部分你的所买的面积比例，你的建筑物的整体面积的土地的持有部分。那么也就是说，除了建筑物之外，你还买到了一部分的土地面积。 所以是非常超值的一件事情哈。 是的。 我们知道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经历过一次比较大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当时日本的房价可以说是暴跌。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是不是因为那件事情导致现在日本房价很便宜呢？ 对，因为美国的广场协议，日本强制调整了与日本汇率之间的关系，那么出现了日本房地产的一个泡沫。也就是说，房地产泡沫这个单词实际上是日本切身实际的体会了一次。那么从91年日本的房价一直下跌，跌到了什么时候呢？跌到了我们2013年， 就是 日本房价刚刚止跌 十几年，刚刚止跌哈。 没错，也就是说2013年我们刚刚进入国内推销日本房产的时候，日本的房价已经跌到了1970几年的水平。 大概跌掉了多少呢？ 我们要如果举一个数字的话，大家可能更明显一些。在日本的 ASK 电台曾经报道过这样的事情，在1990年北海道买一座房产大概需要人民币是130万。那么 2013年的时候，日本这套房子大概贬值多少呢？贬值到人民币45万， 从130万到45万人民币啊， 没错， 那就是跌掉了一大半呢。 没错， 那当时贷款买130万的房子，岂不是很亏啊？ 是的，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 他们怎么办呀？ 硬挺着呗， 硬挺着是吧？好，所以其实说到现在为止，可以说他们泡沫破裂以后，这个泡沫基本上就没有了。 可以说不能说是没有，而是说我觉得没有这个概念并不是很详细，而是趋于一个合理以下的一个价位。 因为可能当地的老百姓都有点害怕，就是经历一次泡沫以后，叫一年被蛇咬。10年怕井绳 其实您这一点说的太对了。为什么在日本现在目前日本的房地产市场很多年轻人不敢投入到买房过程当中呢？那也就是说91年的余波他们还是心有余悸的。 所以大家都比较理智。 没错，是的， 不会很疯狂的去追涨。 没错， 因为有一段痛苦的经历，而且就在不久之前90年代初的时候。 是的， 所以其实现在我想日本的房价那么便宜，肯定是因为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是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日本房子到底它的租售比是什么情况。赵帆是经常去日本，而且从事的就是房地产行业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在日本买房子大家看重的是什么？是增值的收益呢，还是租金的回报率呢？ 现在大家看重的还是一个这个回报率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日本买房基本上它的这个收益率是在3到6之间。超过这些都是一些高收益的这些楼盘了。比如说像一些温泉酒店，还有一些养老院之类的这些楼盘。 3%到6%哈，应该说这样一个回报率是很多理性的投资者希望得到的一个回报率哈。它不是那种暴涨的楼盘。 因为现在在日本这种以负利率为主的国家回报率能够在3%到6%来讲属于趋于合理的一个水阶段。那么超过6%，那么都是一个暴利收入。那暴利收入伴随着一个风险在里面。 那其实如果说它的房价增值相对缓慢，然后收益率呢在3%到6%，相对也不是特别多哈。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选择日本置业呢？ 因为相比我们接触的客户呢，群体包括了台湾、香港，包括咱们大陆的客人。那么很多人在日本投资的一个主要目的，一是就是资产保值，第二个就是稳中有一定收益性，包括6%的回报。第三呢就是一个全球资产配置。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日币资产是大家比较看重的，因为日币是世界公认的保值货币，而且是公认的避险货币。在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过程当中，那么很多会选择配置一些日币资产。 明白了。所以呢有一定基础的投资者他并不是说要追求一个翻倍的回报率。 没错， 他是要守住自己的财富。 是， 那么他在配置财富的时候配置自己资产的时候就会考虑一部分的日本房产。 是的，而且日本房产它的是世界第二大的交易量的房产市场。 这么大呀？ 是的，它是仅次于美国，排行在世界第二位的房产交易量。 不是中国呀？ 应该是，准确来讲应该是日本。我们可以到网上查一些相关数据。 那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啊。 没错， 因为日本我们看到是一个弹丸之地是一个岛国。土地面积也不大。它的这个交易量居然是领先世界的。 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作为一个负利率的国家，日本的银行是几乎不卖金融商品的。那么作为一些日本的本国的国民，那么他的闲余资本是往哪里投入呢？除了股票之外就是房地产市场了。而且它的房地产市场是相对于其他地方是相对于理性的，它主要是以租赁市场的庞大带动了它一定稳定的回报。那么很多人会把自己的养老资金安全的投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去。 因为3%和6%相当是一个理财产品的回报率。 没错。 然后呢大家也知道你经历过那个暴涨和暴跌的那段经历，所以呢也不会说是追涨。 没错， 所以说它是相对安全的。 是的，而且一个好的理财呢，我要买房产之后，我要买得进来，而且卖得出去，它的房产交易量保证了你的房产投入之后，我当我抛售的时候，我也能够很顺利得到资金回收。 原来是这样哈。好，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日本方程株式会社的周一南和赵帆两位日本置业专家，来给我们介绍日本房产投资的一些详细的情况。那么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了解到日本现在房价还是在历史上是说相对便宜的哈，因为经历过一次90年代初的大暴跌，现在呢很多日本当地人是很理性的进行购房的。那么具体来聊这个日本的房产投资，其实会谈到它的租赁市场，就是因为大家买的是要出租嘛，那么很多人就想问一下，怎么去出租这个房子，是自己找租客呢，还是签订一个托管协议长租？我想问一下一南，一南，你是在日本13年了啊，从事房地产行业很久了，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首先呢，日本房地产的租赁市场是非常稳定，而且是非常健康的。它从日本的人口结构来说，日本的大都市包括东京、大阪，它的人口有1/3或者是1/3更多的人是以租房为主的体系。 哦，1/3的人口是租房的， 是的。而且日本房屋的空置率也就是说中心地带包括大阪和东京的核心地区，它的房屋空置率常年低于4%。也就是说很多我们的国人在为自己的孩子在大学旁边想找一个空房或购买空房的时候，反而是空着的房子非常难找，而且带租约的房子特别的多。而且日本的租赁市场是特别特别的健康，它融入了日本的保障制度、日本的保险制度以及包括中介的一个合法的规范的一个流程制度在内。那么日本的法律更倾向于保护于租客和房东双方的利益。那么在一个健康合理的租赁制度下面，包括一个租赁人口的高度集中，那么它的租赁市场是非常繁荣的。而且日本的租约基本上是以一年为期限，那么基本是2年自动更新，而且它更新手续特别的简单，双方不需要碰面和更新合同。如果说我要退租的情况下，那么互相要提前1个月或3个月去告知对方，如果在没有告知情况下，合同是自动续约的。 不需要再见面再签个合同 不需要的。 这一点非常值得借鉴啊。 是的。 赵帆是经常去日本考察哈，您也从事房地产行业很多年了。那么您觉得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投资日本房产，您推荐哪几个城市呢？ 因为我觉得对于初级的这个日本的那个房产投资者的话，还是选择一些核心城市的这个房子是必要的。 第一是核心城市。 对，核心城市。第一个是可以降低这个风险率，可以选择像大阪、东京、京都、神户这样的大城市来进行投资方向发展。 因为它是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收益是5%-6%的一个租金回报率，这是在房价不涨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到的收益率。但如果房价微涨呢，那你的收益率会更高一些。所以你房价涨一点，然后这个租金的回报率相加是你最后的一个回报率。 对。 所以说它的这个投资回报还是比较稳的啊。那一南，你在日本那么多年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核心城市吧。像大阪，那大阪如果选房子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因素呢？ 对于房产投资来讲，那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千年不变道理，就是地段。那么地段的选择对于投资来讲是重中之重。那么作为一个大阪这个城市呢，我们可以把它一个放大去考虑。那么大阪、神户、京都、奈良为主的一个核心圈，我们以大阪为中心，我们可以覆盖到神户和京都。如果说对于我们初期的投资者来讲，为了降低风险，那么首选就是大阪市，因为从人口密度包括人口结构来讲，大阪市的控制率和人口密度也是其他城市相比来讲最高的。那么除了地段之外呢，就是房型。那么如果说你选择好一个受众人群最多的房型的话，包括你买入和卖出都是一个很便利而且很安全的一个出发点。第三个点呢，就是包括房龄。其实日本的房屋它的建筑寿命，也就是说在严格意义上的建筑寿命大概是100年的时间，但是超过100年的建筑比比皆是。那么很多人觉得我买一个老房子是不是不安全呢？其实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日本的建筑质量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嗯，我听说日本因为经常地震， 嗯， 所以他在建造一个建筑的时候特别会在意这个抗震性。 没错，是的， 建筑质量特别的好。 嗯，也就是说日本的建筑法啊，特别关于地震的部分，它是每年都做一个修改的。那么最重要的一次修改就是在1981年开始，日本的要新对新的抗震制度是1981年开始产生的。那很多人购买房产的时候会选择1981年之后的房产进行投资。其实这里面也存在一个误区啊。如果说针对那种木质结构房屋的话，大家尽量选择1981年之后的。如果说那种钢筋混凝土式结构的话，其实81年的房产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糟糕，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想法。 钢筋混凝土它更加能够扛过岁月的侵蚀啊。 没错， 所以说肯定要比木质要好一些啊。 没错，是的， 对，好，这是您的观点哈。 嗯， 刚才您提到一个房型的问题哈。 嗯， 我想问一下赵帆，赵帆对于这个房产投资，对于房型也是很了解。您看这个日本的房型选择来说的话，给我们一些什么建议呢？ 因为这个在日本选房型，它跟国内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就是国内的人们选择投资的话，他还是喜欢那种南北通透的这种房型。 哎，对，我也喜欢南北通透嘛。 对对对， 夏天凉快。 对对 对, 对, 对，但是像在日本这样的房型的话，几乎是很少。在日本建房，它主要是跟它的容积率和建备率有关系，而且它的房屋一般都是围绕是以国内 叫塔楼， 对，塔楼性质去定义这个房子。所以说，在日本像这种南北通透的房子，几乎是很少很少的。 那很稀缺啊。 其实对于日本来讲，它对南北通透的概念，可以在日本人的角度来讲，它可以理解成为角屋，比如说角屋， 角屋， 它有两面的受那个 采光。嗯， 那么这种房屋在日本是最受欢迎，而且是保值性最高的， 因为很稀缺哈。 对，因为日本的容积率它是相比国内要高的很多很多，它的容积率基本可以达到800%到1000%。那么它的房屋是以圆柱体的形状向上建造，而且这样的话你就达不到不可能有南北通透的房屋。所以大家国人在日本投资房屋的时候，一定要抛去这个概念。如果能选择房型的话，或选择户型的时候，大家角屋是大家首选的。当然了，日本 问题买不到呀。 对，日本人也喜欢角屋。 对，所以肯定价格会比较高。 嗯，是的， 比较贵。嗯，你的基数比较高，你投资的回报率未必会很高哈。 嗯， 其实出租房子的时候，这个角屋啊，还是不通透的这个户型，其实租金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 嗯， 但是你投入的这个成本就不一样了。 嗯，是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考虑到这个租金的收益率的话，其实未必要选择户型最好的这种户型。 其实户型来说，我可以建议大家更选择一个面积类型小的户型。因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人口结构就是它的单身性人口超过总人口的40%。 单身的人口 超过总人口的40%， 哦，占比这么大呀？ 对，可能我们理解大龄剩男剩女比较多，但是在日本来讲，不结婚人更多。 它成为了一种社会的趋势了， 没错，而且 丁克一族， 没错没错，很多日本政府也比较头疼这个事情。而且单身人口他所居住面积，比相对来讲比较小，大概只有20到30平米的这种选择这种单身公寓。对，所以说大家投资的话，单身公寓的风险性趋近于零。 哦，反而是小户型更畅销。 是的， 租也好租，卖也好卖。 是的， 在日本是这样一个这个居住形态啊。这一点我们之前倒没料到。 嗯， 好，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日本的房产投资啊。赵帆，你觉得作为投资性的去购买日本的房产，那这样的房子是可以兼顾度假和自住的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也是一个就是投资者特别自身矛盾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投资就是投资，自住就是自住，它是两个分开的单独的这个个体。 嗯，就自住会掺杂很多你自己的一些观念，自己的一些偏好。 对， 而你自己的那些主观色彩的观念未必迎合市场的偏好， 是的， 未必迎合租赁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说一定要区分好。如果你是要进行投资，就要追求投资收益率的最大化，而不要让自住的情怀干扰到你的投资选择。 没错，没错。 嗯，那度假呢？您觉得这个投资和度假能不能鱼和熊掌兼得呢？ 因为现在还有一部分人投资就是因为想度假的形式去做，但是我觉得兼顾是不可以的，因为也有一些投资的这个群体想问一下这个民宿的这一块。 嗯， 我觉得对于这种咱们国人很多以度假和投资兼顾的这种客户群体，我给大家建议是这样的：首先是从你的目的性出发，而还有就是你自身所投资的额度，包括你自身的经济实力出发，那么去考虑你投资房产是适合度假还是适合投资。因为度假来讲，比较是一个个人奢侈的一种选择。 嗯， 那么你所选择的位置和户型跟投资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你可以兼顾自己的喜好，那么进行选择。 嗯 嗯， 对。